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周开公司的股票持续下跌，但势头稍减。很多做生意的人看起来开豪车住豪宅风光无限，但支撑他们公司运行的是一套首尾相顾、环环相扣的资金链。资金链一旦断裂，面临的就是全线崩盘。周开只得启用预备资金注入股市，维持资金链正常运转，避免爆仓。至于莉莉的死活，他哪里还顾得上呀？他躲躲藏藏地回到别墅暂作休养。好不容易重回家门，周开问迎上来的医送： 沈先生呢？ 昨天沈先生一回来就发烧了，艾伦医生来看过，吃过药了。 周开也是整整一日一夜不眠不休，上去看了一眼，确定沈长青盖着被子睡得正香，才回了自己的卧房洗漱洗漱睡下了。卧室的门一合上，刚刚坐在床边的身影重又浮现，把池小池脑袋上敷着的冰毛巾取下，捧起一杯水，重新解构成冰，包入毛巾内，重新敷在池小池的额上。池小池歪着脑袋： 你这样不费能量吗？ 生病了，总要有个你熟悉的人在身边陪着才好。 说起来，061也觉得有些奇怪。在他刚提出这个想法时，他以为池小池会让自己变成蝼蚁，但池小池想了想说，那就卢卡斯吧。卢卡斯是池小池的经纪人，有点洋气，但家里很有点闲钱，闲着没事做就来当经纪人玩。他爱笑爱哭，情感丰富，嘴皮子又利索，尤其喜欢折腾自己的头发，今天染成银白色，明天染成深绿色。好在他脸长得白净体面，扛得住他这么三番五次的造。和池小池第一次见面时，他刚被老爸强逼着染回了黑毛，但他又不死心地偷偷溜去做了个挑染，黑中带着一缕深紫，非常不羁。池小池没事就爱跟他撩闲。池小池原来没正经叫过他一次卢卡斯，到了这里反倒记起了他的本名。池小池仰头看着披着卢卡斯马甲的061， 也不知道这小子现在跟着谁呢，有没有人受得了他发型换得比明星本人还勤。 生病了就好好休息，想东想西的不利于恢复。 六老师，你 OOC 了。他不这么讲话。 061嘴角一抽，他思索良久，决定迁就病人。 生病就好好休息，乐拉。 睡觉。不听老师的话了是不是？那以后就不要叫老师了。 哪能不叫呢？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那正好，以后改叫爸爸。 池小池难得被噎了一下。 完了，你学坏了。 为什么每个和他待在一起的人都堕落得如此之快呢？在池小池这么想时，另一个人已经在猝不及防间完成了从高峰到低谷的全方位高空自由落体。沈长青的发布会举办后两天，公司发言人 Sim 对外宣布，经过6名专家的会诊，周开先生确定罹患阿兹海默症，准备正式卸下董事一职，奔赴国外治疗。 这一仗下来，周开元气大伤。他嘴上不说，可等他回过神来，开始逐一盘点损失时，那如水般流失的资产心疼得他直打颤。这都是他辛苦打下的基业呀。他曾经联系到过黑客公司，是要挖出在背后给他使绊子的人。要不是莉莉也被卷入这滔天风暴里来，周开几乎都要怀疑是他故意设套给自己钻了。但10万的劳务费扔出去，他连个水响都没听到。黑客公司的人遗憾地告知他，他们的确不知道对方使用了什么手段，只能确定音频和视频为同一人发出，至于地址完全查不到。遍寻无果，周开气得天天骂人。沈长青卧病在床，依送他们就成了周开的出气筒。在被电话机砸上脸后，家里的女仆带着淤伤向另一个仆人哭诉，说想要离开这里。周开不知从哪里听到风声，把家里除沈长青外的所有人叫来，指着他们的鼻子破口大骂： 想滚就滚，但是我警告你们，我这儿有你们的地址，有你们家人的地址，要是你们敢在外头多说一个多余的字，小心。 仆人们个个成了蔫头鸡，一个字儿也不敢多说。这些天赋闲在家的周开什么都没做，只盘算着自己有哪些仇人。在家里待到第四天，他着实闲得浑身发烧，索性联系了常去的高尔夫球场，想去打上几洞。 下午2点，老位置。 电话那边的人在查询过周开的手机号后客气道： 周先生，您的会籍已被取消，本球场下午2点的非会员场地已满，请您重新确认方便的时间。 周开愕然片刻后便是暴跳如雷： 我交过今年的会员费，什么时候取消的？为什么要取消？ 如有问题，我可以帮您转接经理。 电话被成功转接。 周先生，经过查询，您的会籍却已被取消，会费已退回您的卡中。前2天我们的接线员分别通过电话和短信联系过您，试图通知您这件事，但是您一直没有回复。 前几天正是周开被短信电话密集轰炸的时刻，他索性一概不接，落个清净。周开竭力压制住火气： 我要一个理由。 我们的董事长是黑人，结合公开发表的言论以及您的身体健康状况，我们一致认为本球场恐怕已经不适合向您提供服务。 言下之意是，我们这里供不起您这么大的佛，快走不送，再见了您嘞。 巨客，你们有什么权利单方面终止合同？我要去告你们。 周开拿着手机气得浑身乱抖。 请便。 周开挂了电话，扶着沙发扶手喘粗气，眼前金星乱冒。缓过一口气，他走到落地窗前，发现家门口居然还有脑袋在晃动。这些苍蝇一样的该死的记者。整座别墅静寂的像是坟墓，周开的雷霆之怒也只是发给自己听。依总他们早就习惯了周开的间歇性狂躁，能躲就躲，不肯发出一点声响。至于沈长青还在卧床中，当然也不会主动跑出来触这个眉头。为消解胸中的郁闷，周开打开电视，谁想映入眼帘的第一个节目就是一名脱口秀主持人在津津乐道地分析莉莉这个西门庆是什么时候跟周开这个潘金莲搭上线的。用语轻佻花哨，场下爆笑一片。周开马上换台，跳过无聊的肥皂剧，想选一个有趣的体育赛事转播看看。在途经新闻频道时，他本来已经跳过去了，但立即察觉不对，又把台转了回来。新闻里赫然是他的模特公司总部，大厦前的广场上坐满了黑人，一条条横幅拉扯开来，写满了抗议的标语。在这群人中，领头的竟然是 Fiona。 在暑意未消的初秋，她穿着极厚的衣裳，手持的牌子上写道： 我们仍处在寒冬之中。周凯看了头皮发麻。 游行？这帮黑鬼是成日里吃饱了闲着没事干吗？ 但周凯很快联想到了另一件更糟糕的事情，他抄起手机飞快地拨通了一个电话。电话接通后，未及讲话，嘈杂的人声与脚步声便经由电波传入了周凯耳中。 Sim 儒雅的声音在一片吵嚷中激进不可闻。 周先生， 你在哪里？ 公司，现在公司出了一些事情，不方便。 是游行的事情？ 您知道吗？ 出了这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不联系我？我的公司被人堵了门，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还是从新闻里看到的。 我认为您现阶段需要好好休养，所以没有通知您。 一股不受控的挫败感将周凯笼罩起来。 休养？三姆，你他妈的什么意思？你真当我有病啊？ 周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您现在不能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就算知道此事也没有办法亲自参与，只能干着急。我在现场会处理好一切的，请您放心。 周凯咬了咬牙，下了一道命令。 今天晚上你带着昨天和今天积压的重要文件来我家里。 Sim 昨天没来送文件，周凯并未在意，但今天的事情让他不得不上心了。 好的，请您稍安勿躁。